石毅来剧组探班的时候，英明本来有点好奇他们俩的反应，结果好像石大公子完全没有认出来司机这号人物，司机对石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留意。若不是后来剧组聚餐的时候，司机突然挨到他旁边问了一句， 你和石毅是朋友？ 英明还以为对方也忘了。当时周围的人已经喝得七七八八了，男主女主喝得在其他人的鼓动下似真似假的玩着 case。 英明坐的本来也比较偏，耳边突然有人说话的时候，他下意识地愣了一下，回过头，司机靠在椅子上点了一根烟。 我听他们说石毅来探过你的班。 算是熟人。 熟人就能让他来探班了？我最初听说想用你的时候是不怎么太同意的。 这话的下面明显还有话，所以英明没有接枪，只是不动声色地任由对方继续说。 我看过你以前拍的电影，痞少之后就一直没有什么进步和变化了。你外形的限制太大，上升空间本来就被压缩过，再加上没有受过专业的演戏训练，爆发力太强的你收不住，需要端着的你又出不来。 司机说完，垂着头侧目扫了英明一眼。 尤其是你后来还跑去拍三级片，简直跟自杀没两样。 基本上这话无论是从语气还是司机的态度都非常的不友好。他话说完就靠在边上冷笑着对着英明。难得对面的人没有抽烟的欲望，只是很轻地笑了一下，不怎么在意地答了一句。 是啊。 英明这种连脸色都没变的反应，似乎让司机不太满意。他皱了皱眉。 就这两个字？ 不然呢？你不同意，也还是用了我。那说明你觉得我合适。只能说你觉得我这样的特点，就适合这个角色。 说完端起桌上的酒抿了一口，英明这次连头都懒得转了。司机就坐在他后侧方抽烟，眼睛深处的感情色彩很阴郁，却读不出什么特别的情绪。司机作为导演，风格其实比较极端，他可以连着30个小时一直开工，完全不让演员休息，也可以突然抽掉一天的场次，让演员白跑一趟再返回宾馆。助理导演倒都是他的熟人，之前也合作过，很了解他的做派，提前也跟所有参演的演员交代了一个底，这部电影不会拍得太舒服，情绪上要调动到一个比较敏感的状态。这里头啊，可能英明被为难的次数是最多的，倒不是真的落实到刻意刁难，但是一场戏重复的情绪起伏要他走个17-8遍，过程也足够让人不痛快了。最初英明的态度还算配合，到了后面就开始抽烟。司机在旁边看出来他情绪有问题，也不表示，该走位走位，该拍摄拍摄。经常英明一个人的戏就可以耗一下午，从中午一直拍到太阳落山。剧组里有一个编剧助理，以前跟英明合作过，关系还算不错，笔名叫花旗参。看到这种情况就为英明抱不平，觉得司机这是故意在针对人。 就是一句台词，有必要让你来回过6次吗？整个剧组都看出来他对你有意见。 饭桌旁边，花旗参和英明都缩着。拍摄的这个环境不算太好，因为是外景戏，有戏份的演员都不怎么进帐篷，随时可能被叫过去试位。为演员和工作人员提供吃饭的地方就是一张小桌子，基本上菜刚摆上就凉了，米饭就着水喝都觉得有点硬邦邦。想到仓库里石毅眯着眼睛靠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样子，英明心中突然衍生出一种牢骚。他看了看花旗参，态度远没有对方以为的愤懑。 出来的效果确实好就行了，导演觉得需要走这么多遍也有他的理由。 司机这个人做事虽然有点小家子气，对电影的把握却很有天赋，至少每次在确认镜头的时候他也认为出来的效果很好，大概这也是他可以忍耐到现在的主要原因。 剧组里被穿小鞋什么的，他早过了那段时期。粗略地随便塞了两口饭，实在觉得食物难以下咽的英明把碗筷放下，兜里手机震了半天，他掏出来按了通话键。 你还没睡啊？ 你既然知道我可能睡觉，还打过来，诚心要扰人清梦是不是？啊？ 石毅没有任何心理压力的摆摆手。 我这是为了监督你的作息。 他随手拿起桌上的软糖，往旁边蹲着对他呲牙咧嘴的烟圈丢了过去，结果那只猫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任由糖掉到地上，看石毅的表情隐隐有些藐视。这表情成功激起了石毅的凌虐欲，他刚想站起来，就听见英明很低地笑了一声。 寂寞空虚，不需要解释这么多，我明白。 明白还不赶紧回来？还要拍多久？ 比我预计的时间大概还要长一些。 出什么问题了吗？ 没问题，就是拍摄的进度不算快。我这边外景冷得可以要人命，想着你现在有多舒服，我就恨不得把你拖过来跟我一起耗着。 英明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旁边花旗参露出了一个相当吃惊的表情，他错愕地扬起眉，探究的眼神只换得英明很随意地笑了一下。石毅听到英明这句话的同时，用软糖丢中了烟圈的头。 只要你需要，一通电话，24小时随叫随到。 很轻的，两个人都笑笑，随后又无聊地扯了两句。英明终于有些不耐烦地扣了电话。花旗参一时半会儿还是反应不过来，他叹为观止地瞪着对面男人的侧脸，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来。 英明，我一直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谈恋爱了。 为什么？ 就是感觉吧，总觉得你跟周围的任何人都不太搭，似乎别人都靠不近你。 说了两句，发觉英明没有动怒的迹象，花旗参胆子稍微大了点。 不过能说说你看上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吗？你看着就特挑剔，该不会是那种完美型的女朋友吧？ 一边说一边自己干脆脑补出一个形象。编剧就是编剧，只要脑子中有想法就可以即刻实体化。而对于他的问题，英明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儿，然后发觉实在想不到什么词汇可以形容家里那位，最终只能聪明地保持缄默。至于其他人要怎么想，那都是他控制不了的事儿了。话题还没有进行完，助理跑过来表示又要开拍了。英明把手上的东西大概收拾了一下，然后脱了大衣过去就位。或许因为刚才跟石毅打完电话，他心情还算不错。司机看了他一眼没吭声，只是示意他去之前示威的地方站好。拍摄工作就算在深夜也还是进行得很紧张，照样是一场戏拍了很多遍。有点烤人的灯打在人身上，效果无异于暖气。一直扛到6点多，凌晨见晓了，司机才终于放话说这条过了。一群人开始收拾东西，英明正好手上空，顺便帮摄影师拎过机子。所谓革命情谊，基本上都是在这种艰苦的自然环境中磨砺出来的。这一车的人熟悉没有多久，但是感情都不错。说说笑笑的一直回到宾馆，英明连一点困意都没有。